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三卷第八十集。二十余天后，两军终于在宣华府境内碰头，很快开战。萧景看着满目里旌旗遮天，血肉成河，耳中听着惨叫金戈之声不断，这才觉出了些惊骇之意。原来战场的真实面目并不如他所想，完全不是那种意气风发快意恩仇。他突然有些悔意了，不该听那老匹夫的。萧景咬牙道。两军战了不久，汉军中喧哗声大作，萧景不明所以，问询了左右，才知道是匈奴军与汉军稍作接触便突然退兵了。萧锦大喜，立刻下令追击。朴寒急忙劝止，说匈奴惯用此计诱敌深入。萧锦望着那尘烟滚滚远去，心中大为遗憾，总觉得朴寒是看错了，他建功立业之心受阻，无论如何有些不高兴。朴寒衡量之后，欲将大军开往最近的宣华城。 报！前方收到急报，朴寒将军中了匈奴诱敌之计，50万军皆大败于宣华府，皇帝及近臣，包括黄公公等人，皆不知所踪。 这可如何是好啊！ 数日后，朝中便收到急报，朴寒中了匈奴诱敌之计，50万大军皆大败于宣华府。萧景及包括黄明德在内的近臣不知所踪。这消息传来，举朝震惊，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哎呀，你有没有见过我儿子？他长这样， 大哥那么高。 随行官员的家属四处打听消息，却难知生死。人们都说乱军之中如何逃生，家眷们听了嚎啕大哭。随着这些哭泣，这场败绩立刻传遍京城，百姓都骇然自危。父古们开始打点包裹，收拾细软。宣华府离京城中间除了岷江之外无险可守，而京中也只剩下了20000常驻守军，宣华城一破，匈奴铁骑抵京指日可待。国破家亡这四个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如其来地闯入了每个人脑中，一时间人心惶惶。耳目聪明些的人已经嗅得到风中那种从边关隐约而来的风雨飘零的味道。又过了一天，有封800里急报直达朝中，是宣华城驻守大将罗其余派人发来的。那急件中另加了一封书信，执笔人自称绿言，这是朝中人人都知道的名字。匈奴右贤王称天朝皇帝于乱军中被匈奴军俘虏，如今身在敌营，请天朝拿钱粮牛马来赎。一时间昭华门下哭喊声不绝于耳。陈泽明站在众臣之前，听得身后悲声四起，早已是面色苍白，浑身僵硬如石。他急不敢来，本来满身汗意，如今却一点也察觉不到了，只如同身在冰窟之中般手足冰凉。 50万的好儿男，臣这么灰飞烟灭了吗？我亲手训练的黑翼旌旗怎么可能就这样轻易变没了？朴寒、王忠镇等人不论其他打仗都是猛将，何况我方兵力一无敌，怎么可能一击即溃？ 传来的讯息太过只言片语，这其中组织不起一个完整的过程。陈泽明想象过很多种结果，那其中有苦战，有拉锯，唯一没有像这样迅速的完败。他被这个迎头而来的结果猛然间砸得头皮发麻，摸不清方向。这样的消息实在太像个玩笑，他无论如何接受不了。 皇帝被俘，这到底是真是假？ 罗绮瑜在急报中称，匈奴军将宣华城团团围住，以天朝皇帝的名义要求他开城门投降。罗绮瑜虽然紧闭城门死守不出，但心中惊骇难平，不知所措，要求朝廷尽快回应。杜锦丹悲泣过后，收拾心情，请各位留守大臣们拿出主意。众人纷纷攘攘，最后决定派人议和，于是又开始挑选人手以及赎万岁的金帛财物。与此同时，萧瑾觉得自己身处地狱，他缩在帐中，听着外头一声声带着呼啸的鞭打和惨叫，惊恐地往后退着，一直退到帐中的木柱上。他没有绕过去，僵直地与那些木头对抗着，那些分明是威胁的声音，如同凌迟般折磨他，嘲弄他。萧瑾在阴影中泪流满面，这时才想起魏王的好。然而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他无法回到之前。命运不会给你后悔的机会，他只会看着你的错误在暗处微笑。帐外的惨呼声渐渐低微，几乎要听不到了。 王将军，王将军，王忠真被打死了，被那个吴子乐鞭死了，自己身边的人又死了一个，下一个是谁？什么时候轮到自己？ 汉人皇帝想好了没？ 问话的人是绿颜之子乌子乐，萧瑾不敢对答，目光只盯着他手上的皮鞭，血滴从鞭子的弯转处往下滴落，一颗一颗似铮然有声。乌子乐有意无意退了半步，露出身后的景象，远处旗杆上捆着的汉子早已是满身血肉模糊，低垂着的头似乎也是毫无生机。萧瑾害得面无人色，退了半步，背过头去，不忍再读。 万岁，别看了，别看。 王将军还有口气呢，小皇帝别太惊慌。我们匈奴人啊，也是讲礼仪的。你只要把降书照我们的条款写下来，我们自然不再杀你的臣子。也许还能叫人来救救你们这位勇猛的王将军。 若不是朕在再度遭袭后一意孤行，非要追击，朴寒未必会死于流箭，大军未必会乱，朕也未必能有如此境地。 如今匈奴人提出四项条款方能退兵，一是给3000万两黄金，5000万两白银，牛羊若干以为犒赏；二是从此以后以叔伯之礼待匈奴国主，每年秋末缴纳岁贡；三是割让边关要镇；四是要亲王一名作为人质。这四项条条丧权辱国，萧瑾哪怕再惧再不经事，也不敢提笔。匈奴人也不急，随着萧瑾而行的官员除了死于乱军的，剩下50来人全做了俘虏，他们便想着办法来吓唬这位少年君主。昨日刚在他帐外杀了一名敢于叫骂的谏官，今日乌子乐便把本来身受重伤的宿敌王忠镇提了出来，鞭打泄了往日之愤。萧瑾心如刀绞，惶然不知所措。哪怕是他原本有些激愤之情，在臣子们的惨叫声中也被消磨得灰飞烟灭了。他不知道该如何摆脱这样的困境，他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更多的智慧。一方面作为君主，他尚有些骨气和清醒，这降表是不能写的。另一方面，匈奴人如同猫戏老鼠一样，拿他臣子们的生命来消磨他微弱的抵抗之心，那些血淋淋的场面产生的巨大压力已经让萧瑾濒临疯狂。乌子乐的身材远比萧瑾高大，他站在门前就有了一股威慑感，向着萧瑾压来。萧瑾垂手立着， 静了半晌，不堪忍受般颓然坐下。 叫胡哲他们几个进来，商量降表怎么写。 是。 幸存的官员品级最高的也不过从二品，黄明德应声而去，乌子乐微笑着出帐。 万岁，万万不可呀！ 若是不写，他们只怕便会将你们一个个杀尽。 我等不过数十条性命，杀了也就杀了，哪儿及得了苍生社稷之重？这降表写了，却置天朝颜面、百姓生死于何地？ 臣愿意死。 你们，这是贪生怕死了吗？ 这不是我们死了便了的事情。陛下万金之躯，身陷敌营，怎么办？ 好个推脱之词！ 两人立刻争辩起来，很快便是面红耳赤。萧瑾呆愣坐着看着两人，黄明德叫了他几声，全无反应。 这时候你装什么忠臣？为了那点清高之名，分明是打算连万岁性命也不要了。说不过就动手打人，来呀，谁怕你？ 帐外匈奴人听到声音，见里头乱成一团糟，赶紧进来托人。胡哲被那兵士架着双臂倒拖出去，心中大急。帐中纵然还有唐月文是有点骨头的，却是一个不善言辞之辈，哪里压得住其他人的伶牙俐齿？想到此，不禁大叫：“ 万岁，万岁！臣等失君俸禄，便该忠君之事，死又何惧？那降表万万写不得呀！万岁，切勿听信奸人之言，一失足将成千古恨呐！你们这些蛮人，放开我！” 胡哲边叫边挣扎，居然挣脱了身旁兵士的钳制。慌张之中，瞅见帐旁有块大石，弯下腰一头猛地撞了上去。萧瑾从帘脚下望见这一撞，忍不住大声惊呼起来，却哪里还来得及，只听得一声响，闷得让人心中发疼。胡哲缓缓趴倒，鲜血瞬间便流成了一滩赤色水洼，染红了他花白的须发，那脑后碎发便如同凋零的枯草，在风中微微抖动。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令。